世界供血者日纪念活动14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，有卫生保健部门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、自愿供血者、驻朝世界卫生组织临时代表等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，正在我国工作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参加。会上一些人做了发言，接着参加者观看了录像片，还观看了展出的图片和中央文艺生产鼓动队演出。同一天，在各道也举行了世界供血者日纪念活动。